行政法管的范围，比方说呢，你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会去做出生登记，那死亡的时候呢，人家会帮你办一个死亡登记哦。那而且呢，一个人走了之后，其实很可怜的啊，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呢，哦，会在一个人走掉之后，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收到一张国税局给他的遗产税的核缴通知书，上面就会写说的哦。据闻啊，某某君于哪一年呢逝世，不慎被碰，但是你还是要缴税，只是来的不是时候。那中间呢，当然我们很多事情嘛，人大部分人都会想要结婚嘛，所以会有结婚登记，会买卖房子，当然买房子越来越难，那买房子会有一个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所以从出生到死亡呢，做了很多的登记。那这个登记呢，其实都是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性质啊。那我们知道呢，后来我们民法修正之后啊，其实有很多是所谓采取这个登记的一个婚姻制哦。那去年呢是民国100年哈、哦，这个年非常的好，所以我包的红包呢大概已经不知道几包了、哦，我都没有，我是没有在记啦，我是知道看我的同事呢，他会把他包出去红包把它记下来哦，那个账呢以后一笔一笔把它算回来，然后就是加倍要算回来就对了。那我个人没有这个习惯哈、哦，所以找我去的话基本上赚到，因为我如果真的有什么好事的话，我是希望说能够几个人就可以了哈、哦，不需要那排场弄那么大哦，但是。我上次啊参加过一个婚礼哈，还是那个很有趣哦。大家吃饭哦，吃到一半，就是一道菜上来之后呢，大概到第二道菜开始哦，因为第二道好像汤圆嘛哈，那第三道就开始那种菜上来之后呢，大家就先添了一碗哈，添一碗之后，服务生就把那个大的盘子收走了，就有一个旁边坐了一个老先生哦，一个也是蛮有名望的老先生就说，我们还没吃完。就服务生就说呢，不好意思，因为主人说要打包，所以那个，所以大家还没有吃，就先被打包走了哦。这是我看过最傻眼的，而且呢，台上很多奇怪的那个辣妹会下来给你募那个所谓的赎罪券。什么叫赎罪券？就是你要捐献，然后捐献之后给他们做抽奖这样子哦，这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婚礼，莫名其妙。那我要讲的是呢。100年哈，所以很多人喜欢那时候结婚去登记啊。那现在登记呢是很温馨的，你去户政事务所登记。那如果你到中南部去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个仪式哈。你在登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广播说呢，现在12号柜台的一对新人呢正在登记哈，请在座各位给他鼓鼓掌哈，帮他鼓掌。然后大家就很尴尬，然后赶快想钻个地洞进去这样子。那但是很多人还是登记。登记完之后呢，后遗症就在今年发作哦。什么叫后遗症哈？就是后悔了哦，后悔了哦，改啊，民国100年结过婚就好了哦，对不对？这个经验就很好了，但是我想再经验下去哦，所以要分开哈、哦，要分开。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呢，那像离婚哈、哦，结婚登记呢，这个登记本身呢，我们说都是公法行为哦，都是行政处分。那这个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只要是做到行政处分哦，那大家都要特别的慎重哦，特别的慎重。像我在上礼拜上课的时候，才跟另外一班同学提到呢，有一个限制出境的案子，这样就是说一家人哦，春节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出国，那老公呢是一个有钱的老板哦，虽然有点小钱啊，不是非常有钱哦，一个老板，结果因为欠税哦，那个欠税是因为有些，我认为是有些，还有一些这个增值的可能性啊。那依照我们的这个税捐稽征法的规定呢，你欠税达到一定的金额哦，个人的部分如果你欠税达到100万，那如果你公司的部分欠税达到250万呢，就会被这个限制出境。那结果呢，一群人呢，一家子啊，很开心的要去旅游了，去旅游就要出国嘛，然后呢，在海关的时候，先生被挡下来了，其他人都可以出去。那时候就考验人性嘛，对不对？是全家呢陪先生一起在台湾过年，还是说啊，这个让先生在台湾呢，吼，就是继续守候着台湾的家这样子。结果后来呢，很显然的是采取的后面的做法，吼，这在前面的做法就是先生留下来，然后呢全家出国去玩这样子。然后先生对这件事情呢很不能谅解，他说这个太太呢，不能跟他同甘共苦，哦，所以呢。要跟他分开这样子啊，太太当然不愿意啊，就是说这个我只是就是两个吵来吵去啊，然后最近问我说要我帮他拟一个离婚协议书，然后说小孩子呢什么都不争的哦，那财产会给他一些啊，那反正我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然后那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当然是劝了，因为可能还在气头上，然后过完年还没过多久嘛，哦，到二二八那天，搞不好那个高凌风在春节的时候，他们搞不好就和好了，哦，所以我就是把事情压着，就刚才吃饭吃到一半就打电话来催，哎，你到底弄猫弄好了没啊？你怕我不付钱吗？哦，我说没有了，我说你先冷静一下，哦，不是这个样子的，哦，太太可能怕小孩子失望，哦，所以带他出去。虽然说我心里面想说，如果我是那位先生的话，可能我也会想要离婚，也不一定。但是哦，是跟大家讲说呢，做任何决定哦，都要非常的慎重哦，非常的小心哦。好，那上堂课我们也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这个我看啊，讲义的十一页，我们讲到公权力行政和是经济行政啊。那趁这个机会呢，我会把各种行政行为的形式，包括我们讲到的登记，我们说它是行政处分哦。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剖析好了哈，把它跟行政征讼呢顺便连带的提一下，好，让大家对这些概念呢能够更了解一点哦。我们刚刚讲到呢所谓的行政行为哈，哦，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形态呢非常的多种多样，哦，多种多样。那这个行政行为啊，我们看一下哦，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概念的话，其实它可以有这个行为的划分的，好，行为的划分的，就像我们看到太阳光，我们就说，哎，那只是好像看起来是白白的，对不对？但其实太阳光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同样的，行政行为它本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哦，就是像我们在民法上一样，我们做一个法律行为，我们的话有一个讲说，哎，一个法律行为哦。但是其实我们在行政法上面呢，为了救济的方便，好，为了概念化，所以呢，我们把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机关哦，行政行为一定是有一个行政主体来做了，哦，那我们就这边我们就直接化约的讲，它是一个行政机关。为什么这边直接写行政机关哦？之后我们会慢慢跟大家提到，在上一堂课我们跟大家画了一个比较大的图哦，我们说这是行政组织哦，有行政主体，有行政机关哦，有公营造物，有这个独立机关，也有行政法人，有地方知识团体等等哦，一堆的这个公行政的组织。但是呢，在我国啊，真正能够哦，在我们的实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呢，其实是行政机关哦。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叫机关主义啦，哦，机关主义，我们以行政机关呢，哦，作为整个行政的行为的主体，哦，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色啦，哦，一个特色。不然的话，大家如果去随便看哦，你去台北市政府前面看公告，或大家搭公车、搭捷运的时候看一些市政府的公告，他不会写台北市公告哦，他一定会写台北市政府公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大家如果去看看判决，哦，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呢有争讼的时候的判决，或者是这个起诉书，哦，大家都会看哦，这个被告、原告哦，都会写台北市政府或台北市政府都发局，哦，或者是什么中华民国国防部哦，行政院国防部，很少会直接写说中华民国或台北市为被告的哦。但是在国外哦，在德国、在美国呢，可能就是直接以这个公法人为被告。哦，好，那我们先不去管这一块哦。我说一个行政机关呢，它会对外做成一些这个行政行为。那行政行为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这个几个可能的太阳哦。那这个都是类型化的结果了哦，都是概念上的类型化的结果。这不代表说呢，哦，是一定只能分这几种。是在我国法制既受德国法制之下呢，我们把行政行为呢，大概可以分成哦，说行政命令。行政处分是我们刚刚所讲，像登记哦，就是一种行政处分，科税啊，哦，服兵役啊，这种征兵处分哦，都是行政处分。那还有我们大家呢，可能多少都听过的行政契约，哦，以及呢所谓的行政事实行为，哦，那在吴庚老师的最新版的书里面呢，其实他承袭德国德奥的学说啊，他把一些这个无法分类成这四种的行为的太阳呢，他又设了一种叫做未定型化的行为啊，未定型化的行为。这个我后面的同学如果看不到，我把它写在这边啊，把它写过来，未定型化的行为。就等于说呢，没有办法归类成这四种的哦，就是把它归类成未定型化行为哦，我把它写在底下哦，那只是因为怕看不到，把它提上来。那主要我们可以先把目光啊放在这四个哦，这四种行政行为上。这四种行政行为呢，事实上哦，在我们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绝大部分的问题都会来自于所谓的行政处分哦，行政处分这一块哦，是最 重要，好，是最重要，也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那我们先简单的把这几个行为呢稍微做一个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它大概在讲什么。我们说行政命令呢，什么叫行政命令？顾名思义呢，就是行政机关做成一个命令呢，命令这个可能一定不特定多数人呢，一定要遵从一定的权利和义务。那我们就分别呢，以一些案例、一些例子哦，来让大家呢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就不讲到抽象的定义了。好，像什么叫行政命令呢？比方说呢，今天行政机关，比方说定了一个，比方说这个比方说好，就讲说补助办法。这个公费留学的补助办法，好，比方说，依照这个办法呢，依照这个办法，我们知道它所规范的对象哦，谁可以适用这公费留学补助办法？其实每一个可能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适用到嘛。只要你够认真、够努力，只要你符合资格，你可能都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呢去申请到一笔的公费留学的奖学金哦，或者是这个经过一定的考试等等哦。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我自己举的例子哈，那实际上我不见得会因为公费留学的考试它有一些法律规定，好，不见得会用命令的方式来定，我们只是说用举个例子跟大家讲说，如果我定了这样一个办法呢，就是一种行政命令，好，或者是说呢在实际上发生过的，比方说像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管制，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高尔夫球场的设置管理规则等等，好，这都是所谓的行政命令的性质。那行政处分呢可能性呢就非常多了，非常多了。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罚锾啊、科税啊、征兵啊、登记啊，等等之外，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所谓的税法上的限制出境，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哦。好，限制出境。好，限制出境。或者是说呢，如果讲典型一点的话，典型一点的话，比方说呢，我们刚刚才讲到的，好像我们的空气污染防治法里面的罚锾，都是所谓的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但行政处分也有好的，有坏，我们只是先举例子。行政契约呢，比方说像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蛮重要的一个例子哦，请大家也可以先记一下，这实际上的例子哦。联合开发契约，那联合开发契约是一个简称啊，它其实真正的一个这个名称呢，叫做大众捷运系统土地联合开发契约。好，那甚至还有土地联合开发投资契约，好，也就是这个捷运的案子。那什么叫做联合开发契约？我想跟大家让大家有个了解，让大家有个了解之后，或许对一些行政法的案例呢，能够掌握。这个之后我们在讲到行政契约的时候，还会再讲到它的一个契约属性以及赠送的问题。我们先简单讲什么叫联合开发契约哦。那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这是比方说捷运站哦，它要这样，比方说捷运沿线是这样子哈，哦，一个捷运沿线。我们知道捷运沿线呢，可能会有捷运站，对不对？好，捷运站。那每个捷运站，那事实上有一些站呢，它本身的这个站体哦，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比较繁华哦。比方说呢，这个捷运沿线有三个站，那中间哦，比方说 A、B、C 三个站哦，那 B 这个站呢，正好是在这个金华区哦，这个等于说商业区啦，金华区哦。那行政机关准备要盖这个捷运的时候，哦，那他就会想到一些问题，哦，比方说呢，如果我这样盖捷运，那我当然要征收土地啦，对不对？这整个捷运沿线土地我可能都要征收，不然的话呢，我怎么去盖？但是征收土地呢，钱呢，可能这个市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呢，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啊，他就会想出一些办法，比方说呢，他知道说啊，他要盖这个 B 捷运站，那这块土地呢，本来说，比方说在这里哦，这里有一块地哦，是等于说正好涵盖了哦这个B 捷运站的一块土地，那这块土地呢，目前比方说是甲所有的，甲所有的，那这时候啊，市政府它有两个选择可能性，一个是征收甲的土地，但只要征收的话，它的价格就算是用这个公告限制去征收，也是很可怕。那当然现在就喊说呢，要用市价去征收了，那市价征收更不得了，所以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或者征收土地之后，捷运站盖不起来都有可能，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市政府跟甲之间呢， 就会签一个投资契约，比如说这些市政府和某甲，就会签一个连开契约，我们就直接简称啊连开契约。在实务上非常多，而且呢很有趣的哦，那我也都处理过很多件。那怎么样来连开呢？哦，连开的一个方式就是呢，某甲他很简单，他把土地呢，哦，无偿的提供给政府市政府，哦，提供土地，甚至呢他移转什么？移转，比方说土地的所有权。那在个案当中呢，我们就假设一个比较简单的个案好了，移转所有权二分之一，他把土地一半的应有部分呢就让给市政府，好，让给市政府，甚至也然后也让市政府呢可以使用这块土地，好，可以使用这块土地。那某甲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定是有利可图啦，好，一定是有利可图。他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把一半的地送给市政府？因为市政府的承诺，哦，给甲一些东西，给甲什么东西呢？哦，给甲之后，哦，大家知道啊，某甲还保有二分之一土地的所有权，对不对？那之后呢，比方说盖了商场，因为大家知道像这个这种捷运站，如在金华区，它不可能只有一个捷运站而已，它会像这样忠孝复兴啊，或者是像这个在永和的一些站，它有一个共购的一些商场，或者是共购的住宅。那所以呢，市政府答应说呢，之后啊，这个共购商场或者是住宅呢，好，哦，的二分之一给甲，哦，这个生意呢要不要做？哦，当然做，哦，当然做。一方面呢，某甲的土地啊，当他有这个捷运加持之后，大家知道这个一定是一飞冲天，哦，一定是一飞冲天。那再加上呢，这个捷运站共购的商场或共购的住宅，哦，虽然说有些人认为说这共购住宅因为底下有车子在跑，所以孕妇呢可能这个小孩子会流掉，有些人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嘛，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很好。那所以呢，甚至有些有一次一个律师啊，他在开会的时候，人家就跟他讲说，欸，会不会不好卖啊？因为这个有传说说呢，这孕妇会流产。结果呢，律师就说，啊，那我们每个房子底下都有地下水在流啊，为什么都没有流产呢？哦，所以他说是无稽之谈哦，所以就、欸，这个话题就过去。那我说共购商场住宅呢，就给某甲二分之一这样子哦，让等于说市政府他可以不花任何一毛钱取得土地，那人民这边呢也能够相对应的哦，能够取得他这个想要的东西。那甚至呢，有时候啊，他除了哈，哦，给他一半的这个商场的这个部分之外，他可能还有第二个条件哈，哦，我们写在这里。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腰呢，甲呢有投资权，哦，等于说啊，因为大家知道盖完了商场之后呢，不是这样就算了嘛，对不对？哦，不是这样就算了。那甲呢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投资权，就是市政府呢会邀甲说呢，你可以优先来投资我这个商场。我这边的商场，等于说你有二分之一的这个商场的所有权嘛？那我有另外二分之一。那市政府说呢，为了让双方让我的经营稳方，因为市政府不可能说自己跳下去经营那个百货公司，所以他可能就直接啊，就全部都给某甲说好，你全部都帮我经营，你来投资哦，整个厂都给你哦。那这当然要这个生意，大家要不要做？一定做哦，一定做。所以呢，联合开发契约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很等于说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啦。有很聪明的设计，但是当然在实务上面有很多的变形，就是后来争议很多。那争议最多就是在那个比例的部分，哦，比例的部分。那比例有时候都讲得好，但是因为呢会有一些计算基准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讲二分之一是一个比较好算的，那在实务上有时候一开始可能会比方说有一个比例，但这个比例随着房价的波动，哦，有些联开发契约可能是好十年前就签了，那十年这个算下来其实房价 是地价整个是往上涨的，所以在计算一些分配比例的时候呢，那地主跟这个市政府或行政机关之间呢就会有一些争议，这个争议存在，哦，那后来还是发生一些这个不好的问题。那行政契约呢？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联合开发契约，哦，它有一定的公益性，哦，它有它的公益性，啊，为什么公益性呢？这个牵涉到捷运站能不能通啊？哦，这个捷运沿线能不能通？它有公益性，所以呢，在我们的行政法院实务上，把它认定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哦，简单来讲是这样，哦，那之后我会还会看到这样的例子。那 只是行政契约的一种案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行政契约啊？在至少在我们现行的实务上面哦，就是具有公益性的哦，具有公益性质的，就可以把它归类成是一个行政契约。那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上一堂课也有提到过，像 ETC 哦，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这一个这个案例里面呢，那 ETC 系统一样哦，在我们的行政法院的认定也是说呢，它有一定的公益性哦，有公益性，那所以呢，就把它归类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好，那行政事实行为呢，就非常多种多样哦。比方多种多样，比方说呢，这个挖桥铺路，或者是比方最常在考试上出现的，比方说呢，去架设一个路桥，架设路桥，哦，或什么架设路灯啊，哈、哦、等等，哦，那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事实行为，好，一个事实行为。那事实行为呢，当然这跟我们民法上理解其实很像。基本上呢，什么叫事实行为？就是不会发生法律效果的，好，就叫做事实行为了，好，叫事实行为。那行政命令呢？那我如果从这个例子来看，它会发生法律效果，那它的对象呢，可能是一个不特定的这个多数人，好，不特定多数人。那行政处分呢，也会发生法律效果，它的对象呢，可能是某些特定的人，好，某些特定的人。那至于行政契约呢，当然是两者之间哦，两方之间的一个合意嘛哦，你情我愿呢，想要去联合开发哦，联合投资哦，同样的一个这个公共事业哦，那这部分呢就是联合开发契约。那至于说呢，行政事实行为呢，就是比较那个虽然说单方性的嘛，行政机关这边可以做，不过它不会发生一个法律效果。好，那这是几个行政行为的太阳，所以我们可以把行政行为可以区分成这四种哦，基本的太阳哦，简单的太阳。那就很像呢，把光呢，把它用光谱把它分出来一样哦。那顺带一提，像大家知道101大楼上面这个顶楼这个屋顶的部分，不是有个尖尖的一个塔，有没有？一个尖尖的塔。那尖尖塔不是每天都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吗？那其实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哦，礼拜一是红色的样子哦。然后所以你看那颜色就知道是礼拜几哦，礼拜几，这蛮有趣。后来我才知道哦，还知道。那在救济的部分呢，哦，也会跟着我们这边的分类呢，哦，进一步去去发展。那这边也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行政行为分成这四种？在一开始的学者的角度，为什么分成这四种呢？其实是从实务上面哦来的。一开始的行政行为其实是只有我们的这个行政处分，哦，我们行政处分。那在日本法上或在我们的这个对岸呢，其实日本法上就是直接把行政处分的叫做行政行为啊，叫行政行为。那这个大陆这一边呢，则是叫做具体的行政行为，哦，具体的行政行为。那在德国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行政处分的原来这个字，比如发动是 Act， 它如果翻成中文的话，也是行政行为的意思。所以本来呢，行政行为呢就是行政跟行政处分是可以画一个等号的，好，可以画一个等号的。那只是呢，到了后来哦，到了这个晚近呢，因为等于说整个行政行为在进一步去类型化的时候，就增加了哦这几个类型，尤其是最划时代的就是行政契约啦，哦，行政契约这个部分。那进一步呢，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划分，其实呢是跟着后面的救济有关。因为呢，假设说啊，在我们划分这几个行为之后，就只是这样子而已的话，它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任何概念的划分呢，都有它的意义哦。就算这个意义呢是大或小，或者是有或没有，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它原初的一个出发点。那在我们的救济上面呢，就会因为这些区分呢，连带的就影响到救济的部分。这也是当初他们设计哦这个所谓的类型化的行政行为的时候的一个想法，一个想法就继续延伸下去。我们在行政征送上呢，其实啊非常单纯，非常单纯，我们是以呢是不是行政处分啊来作为划分救济的一个标准，划分救济的标准。简单来讲呢，过去是只有行政处分是行政行为，你才能够人民才能够对他呢提起这个不服的一个征送的救济。那到了我们现在新形态的一个行政征送法里面呢，其实这个影子呢也还是在，影子还是在。假设说啊，一个这个行为它是行政处分的话，那它的救济呢可以分成哦，它可以分成三种哦，可以分成三种。那主要是有其中的两种了哦，一种就是所谓的撤销的征送，什么叫做撤销征送？我们用征送来这个把两个东西呢把它并在一起，就是诉愿和行政诉讼。 诉愿和行政诉讼。如果呢，你比方说你对一个行政处分你不服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提起一个撤销的诉愿、撤销诉讼，请求法院呢把这个行政处分呢撤销掉啊，把它的效力呢整个连根的把它挖掉，好，把它挖掉，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反过来讲呢，人民这边也有可能呢希望行政机关给他一个行政处分，好，给他一个行政处分。比方说呢，当你和这个未婚妻呢跑到这个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的时候，他不给你登记，他不给你登记，那这时候你就希望他让你登记，或者是说呢，当你在继承一笔遗产的时候呢，结果这个你去做这个遗产登记，结果主管机关、地震机关不给你登记，好，你不给你登记，那这时候你就希望呢，行政机关给你一个行政处分，这个行政处分就是让你登记，那这时候呢，你用撤销诉讼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嘛，你要撤销什么？已经在撤到后来，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那个登记，所以呢，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什么课与义务之诉。课与义务争讼一样争讼。那课与义务争讼呢，当然也就这个争讼两个字，就是包含诉愿和行政诉讼，我就不再多写啊。课与义务争讼，那课与义务的意思呢，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课与国家啊，请求法院呢课与国家一个义务，这个义务呢就是请国家给你一个你想要的行政处分啊，课与义务争讼。那再进一步呢是所谓的确认诉讼啊，这部分我们先不讲那么多。当这个行政处分呢失效或者是无效的时候，你可以透过确认诉讼的方式呢确认这个行政处分啊是无效或失效啊，当处分无效或失效的时候，那我们先把目光呢，好，先把它集中在好这个撤销诉讼和撤销争讼和课与义务争讼这个部分。所以在当一个行政行为是行政处分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有撤销争讼和课与义务争讼的两种可能性。好，这两种可能性。那至于呢，底下的行政契约还有行政事实行为，你要怎么去争讼呢？在争讼的一个途径上面，其实就一种，等于说如果是行政契约和行政事实行为的话，我们有一个争讼的模式，就叫做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换言之呢，比方说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土地联合开发的一个案例，假设哪一天呢，比方说捷运站完工了，那共购的建筑也完工了，结果呢，行政机关这一边呢，他反悔了，他说我拿你的地，但是我的这个共购建筑呢不给你。那这时候如果这个某甲这个地主想要把共购建筑拿回来，那这时候呢就要提什么一个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那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看到一般两个字哦，那在公法上面你看到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有一些感觉啦。为什么会有一个一般？有一般就应该有特别，对不对？好，有一般就应该有特别。那为什么这边会特别强调所谓的一般？好，一般。那特别的在哪里？好，特别在哪里？其实特别的在课与义务，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在课与义务之诉，这两个是相对的。好，这两个是相对的。那所以呢，如果真的要翻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课与义务之诉这个争讼呢，翻成这个特别的给付争讼。好，特别给付争讼。为什么？课与义务争讼是一个特别给付的争讼，它特别在哪里？它特别在于说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它要求的是要行政机关给予你一个什么行政处分，给予你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它特别。那如果说呢，要给一个行政处分以外的东西，就是不是给行政处分的，是给行政处分以外的东西呢？那这时候我们叫做一般给付之诉。为什么一般？因为他给的不是行政处分，有行政处分就比较特别啦，比较特别，就是特别的一个课与义务之诉，课与义务争讼。当然考试的时候你不要直接把课与义务争讼或课与义务之诉呢把它写成所谓的特别的给付之诉，可能老师呢不见得习惯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呢这只是帮助你在概念上理解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比较清楚一点。那一般给付之诉呢，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的第八条规定，第八条。那至于说呢，这个撤销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的 第五条，好吧，好，第五条，那至于课余义务之数呢，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好，抱歉，这才是第五条了，好，课余义务之数，好，是第五条，好，撤销诉讼是第四条，抱歉，好，那另外确认诉讼呢，则是在第六条，好，第六条。这个可以做个对照，可以做个对照，所以在争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以是不是行政处分的作为一个分界点，如果是行政处分的话呢，它的争讼模式跟它不是行政处分的时候的争讼模式呢是两个不一样的模式，两个不一样的模式。那在过去这个旧的行政诉讼法的年代，旧的诉愿法的年代，这些都没有，都只有撤销诉讼而已。哦，就撤销争讼而已，那顶多勉强来算起来还有一个确认的，啊，但其实主要的是只有撤销，哦，撤销。那课余义务呢，还有一般给付呢，都是后来才加进来的，哦，后来才加进来的。那有些同学会想说，好像漏了一样东西，对不对？叫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那行政命令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呢，是就我国目前的法制来看的话，它并不能够单独作为争讼的课题，哦，不得单独。作为争讼课题，好，不能够单独去争对他争讼，哦，对他争讼。那为什么呢？哦，因为在我们的实务上认为啊，行政命令它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等于说法规范的一种，哦，法规范的一种。那我们目前的一个行政法院的审查的范围呢，仅基于所谓比较具体的行政作为，哦，包含行政处分，包含行政事实行为等等。那于此的范围呢，不是在行政这个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哦，所以呢，在这几个行政行为的开案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办法单独对他做救济的呢，就是行政命令。那但是有没有办法去达到行政命令？还是有啦，哦，还是有。我们可以呢，透过对于行政，比方说我们可能会主张，比方说你到时候你依照个公费留学的补助办法去申请公费留学的一个奖学金，结果后来呢，可能人家不准你。不准你们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对不对？那依照行政处分，你可以打一个什么？可以打一个课余义务这个争讼，请求行政机关呢给你一个公费留学考试的奖学金。那打到后来呢，哦，比方说你都败诉确定了，好，哦，败诉确定之后，其实呢，你可以去什么申请大法官解释，请大法官宣告这个命令是什么是违宪的，或者是说呢，你可以请求呢在普通法院的法官呢就命令呢做个案式的审查，哦，这个部分我们之后都会看到，哦，都会看到有关于所谓的命令它的一个法规范的审查的部分。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当你看到一个命令的时候，你就说，哦，这命令是一个违法的命令，违宪的命令，我直接打行政诉讼了，请求把它撤销掉。这到目前为止呢，在我国法制还没有办法突破，哦，这是在我们的行政行为的一些它的一个太阳和救济方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类型，哦，会有这样的类型。所以呢，在我们讲义的第这个十一页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公权力行政，其实公权力行政呢，它表现的形式呢，哦，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所讲的这几种，都可以算成是这个公权力行政的范围。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就是说，哎，那这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契约不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吗？那也有公权力的性质存在吗？哦，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叫行政契约呢，就是跟司法契约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预设啊。其实行政机关这边是比较强势的，哦，这在这个具体的个案上面的确也都是这个样子啦，哦，的确也都是这个样子啦。那而且呢，很多时候真的是求偿无门，哦，像之前有一个案子，哦，也很可怜，哦，那就是说呢，行政机关，哦，某个地方政府呢，哦，请这个就是办了一个招商说明会，然后呢，请很多的厂商来听，那就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哦，他挖了，比方说挖了100多公尺之后啊，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温泉，它这个温泉的这个水质啊，直逼资本老爷的这个水质，哦，你可以在这边呢盖一个比这个资本老爷更好的饭店，哦，一个温泉会，一个温泉的大饭店，绝对呢生意兴隆，哦，然后就办这个招商，结果呢每个人都不相信，就一间笨蛋相信的，好，哦，相信之后，结果你去挖了900多公尺，还是没有水。再挖到950公尺的时候，好不容易有水，那个水啊，黄黄的，好，哦，黄黄的。那当然你可以宣称说那是泥浆水哦，洗了之后那个比那个 Pitera 还要有用哦，当然可以这样宣称，但是那看起来实在太丑了，不会有想去洗。是水是温的哦，但是是泥水 哦，是泥水，哎，900多公尺，你抽上来都已经冷了，哦，所以真的要办温泉会馆的话，可能只能撒温泉粉而已，哦，就不能够真的做温泉会馆使用。但是呢，那个公司已经投入了多少钱？已经投入了已经6-7亿下去了，哦，都在那边挖地，哦，所以一直挖一直挖。那我觉得很有趣啊，你挖到500公尺就停就好了，为什么挖到900多公尺啊？反正怎么挖都没有用，那可能想要挖石油吧，还是怎么样？好，这是异想天开哈。那最后呢？哦，说在这个契约关系底下都安排得很好，哦，都安排得很好。行政机关到后来几乎啊，哦，几乎全身而退，哦，几乎全身而退。那目前应该在仲裁当中，哦，在仲裁当中。所以行政契约呢，它本身虽然说也是一个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对等关系哦，看起来是对等的，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等，好，并不是真正的对等。所以德国法当时在引进行政契约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疑虑。他们认为说呢，行政机关跟人民不可能对等，所以你用行政契约这个章节呢，哦，其实是一个骗人的章节，是诈骗集团，的确是诈骗。好，那后来呢，这个立法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哦，所以呢，在很多条文的部分，它其实设计的并不够精密，也就因为如此呢，在近几年，德国才会修改他们的行政程序法，把行政契约这一章呢，做了一番非常大幅度的更动。哦，这也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抄到的呢，永远都是人家就是比较差的那个版本。哦，就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版本是抄了德国很差的那个版本而来的，所以很多解释论上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一一去克服。好，哦，所以公权力行政讲就是呢，带有一个。我如果我们要理解，要简单理解的话呢，就是说呢，具有一个不对等的关系的，叫公权力行政，好，叫公权力行政，好，不对等的。这个不对等就在于说呢，国家它跟你，不管是签行政契约也好，或做其他的行政行为，它都可以什么，它都可以用它的公权力呢，去逼你做负担一些义务，好，这个叫做这个所谓的公权力行政，叫做不对等。那底下有一个 vergleich， 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等于说跟公权力行政呢做比较。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所谓的单纯的高权行政，哦，单纯的高权行政，在第11页的这个最底下。那单纯高权行政呢，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它在讲什么。他说呢是，行政主体呢具有统治者的地位，哦，适用公法法规，哦，但是他不运用一些强制命令的手段而改以所谓的提供给付、服务、照顾等等这些不具强制力，这不具法强制力这几个字呢，请大家把它画起来，这是关键字哦。用一些不具法律上强制力的方法呢，好，哦，来对你做一些事，好，哦，来对你做一些行为。那这些行为通常是对你好的一些行为啦，哦，对你好的一些行为，那给你一些这个保护啊，哦，给你一些资讯啊。那最常见的，比方说呢，这个中央气象局啊，每天呢，哦，都提供给你这个气象预报啊，虽然说有时候是不准的哦，所以但是还是为了照顾你的这个，等于说让你知道这个天气的状况哦，所以会提供给你一些天气的资讯。那这种单纯高权行政呢，其实就是有一种所谓的君父思想啦，哦，君父啊，就是国家在照顾你的那种感觉哦，他提供给你一些资讯，他基于一个家父长的地位呢，哦，基于一个可能资讯的一个集中站的地位呢，哦，提供给你一些资讯，让你知道说呢，这个有一些，比方说从天气也好，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投资，这个投资这个，或者是基金的一个管理者，或者是你一个企业经营者，你要出国投资的时候呢，可能呢，比方说经济部的相关的部门，他就会提供给你一些当地投资的资讯，哦，那边的民情怎么样，哦，那边的工资基本工资如何，哦，那边的这个政治局势如何。像这个十大概15-16年前吧，哦，15-16年前的时候，最近办了一个案子是跟越南有关的，哦，那时候他这位前辈他有到越南去投资，哦，到柬埔寨越南。那时候呢，他去柬埔寨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他们都是特许的啦，哦，那当年柬埔寨是一个封闭的状况，那几个台湾人呢很勇敢，跑去那边投资这个做鞋子，哦，做鞋子。那去的时候啊是这样子哦，是那个士兵啊帮他开道，他们是坐军车进去，前面有军车呢帮他们开道，所到之处呢，人人呢窗户都要紧闭贴起来，哦，不能看他们，他们像皇帝一样。然后呢，路旁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这个军人。哦，然后呢，住的地方像皇宫，好，哦，像皇宫。那这样的资讯呢，哦，那行政机关会跟你讲，哦，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你看你要不要去？哦，看你要不要去？你被保护得很好，那些人哦，其实一开始保护你的啦，哦，但是万一你到时候跟他们上面的人有些摩擦的时候，可能就是把你干掉的人，哦，就是保镖就变成杀你的这个杀手，哦，那看你要不要去？那后来这个前辈呢，哦，在越南也是铩羽而归啊，哦，铩羽而归，就是因为局势太不稳定，哦，那尤其柬埔寨更是如此。那 这些资讯呢，其实你要去之前呢，你也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呢，是不是可以给你这样的资讯？那给你这样的资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强制力的。好像刚刚我们看到所谓的公权力行政是有强制力的，它会给你，它会给你一个不对等的关系。那基于这样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它可能会对你做了一些负担，让你负担一些义务。但是呢，单纯的公权力行政，它比较这个有趣的是，它不会让你有一个义务啦，不会让你因为这样就负担义务。它只是单纯的让你知道说那边的局势怎么样，它基于一个照顾你的角色，对你做这些事情，但它并没有跟你讲说你就不要去，你就不要去这个国家投资，那这是这个关于高权单纯的高权行政，这部分要特别的去注意的。那十二页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是经济行政上，是经济行政的部分。那经济行政，我们上堂课有讲，就另一种名称叫国库行政，国库行政。那国库呢，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跟人民之间私通款曲的一个政府部门呐、那国库只是一个虚拟的东西，是虚拟的东西。当初呢，是为了要切割，我跟大家讲过，是切割呢国王跟这个跟人民私通款曲这个国库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所设的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腓特烈大帝，这公牛腓特烈大帝他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旧模仿的故事啊。这故事是这样啊，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不过呢那个模仿还留在那边了、大概是讲，就是腓特烈大帝呢有一次就是、这个大概打了胜仗、非常的开心哦，准备要盖一个再去出去打猎吧，打猎。然后呢打猎看到一个地方呢，就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去德国的时候还要去那个地方，非常漂亮。他说我要在那边建一个宫殿、跟我的情人一起住。情人听说是个男生、是个男生。那要跟我的这个、男性友人呢断袖之癖、一起住。然后呢，但是呢那个地方有一个旧的磨坊、就是那个磨坊、磨坊很旧很丑，在那边他觉得很碍眼、想把它拆掉。问题是呢，那是人家有所有权的，他也不能把它拆掉，所以他就派了士兵跟他讲说呢，我给你钱你把它拆掉。木房主人说的，我死都不拆。好，那腓特烈大帝他刚刚打胜仗嘛，志得意满，就害了人呢，就把那个磨坊给拆了。拆了之后啊，那个磨坊主人就一状告到法院去，到法院去。那腓特烈大帝呢，他也尊重司法，他也出庭。那最后呢，法院判决是腓特烈大帝呢必须要赔偿，就是这个磨坊的损失。那而且呢还要恢复原状，就是要把那个原来的磨坊重新盖起来。好，那磨坊到保留到现在，那个地方都还在，都还在。那当时呢，你说要赔偿的时候，就是要真的要去拿钱出来盖这个磨坊的时候，就是谁？就是国库拿钱，不是大地去拿钱，因为大地不会做出事情，是国库错了。好，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切割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库之间的一个责任。好，那演进到现在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义的十二页，它已经扩张了。这个概念已经不只是只有所谓的赔偿这个部分，它其实已经扩张到了，比方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包含行政司法，行政司法，司法形态的辅助行这个行为和行政的盈利行为。那行政司法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以国家以司法的方法呢或手段，直接完成行政目的或公共利益的一个行为，比方说像这个国宅买卖，公营水电的一个供需，或者是侵害学生的这个助学贷款，这个部分也就是要做所谓的司法形式的给付行政。所以我们知道给付行政它可能可以用一个公法的手段，一个公权力的手段，给你一个补助。它同样的呢也可以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这个司法的手段，比方说像国宅，像这个合一住宅好了，合一住宅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当然是可以有待去讨论。但如果说它一旦出来之后呢，比方说你要怎么买，那买了之后呢，你会跟国家签一个买卖契约，那这个契约呢在我们目前来讲的一个定位上都是一个司法契约。那这个司法契约呢就是一个行政司法的行为，国家呢透过什么，透过司法的手段来达成他的公行政目的。他公行政目的呢就是要提供合一住宅呢给符合资格的人呢去这个去申请，去这个当住居使用，这是所谓的行政司法。那最常见的例子呢当然还是国宅买卖。好，国宅买卖，那国宅买卖的部分呢当然也会涉及到这个 我们之后会看到的所谓的双阶理论的问题，那包含了还有什么像这个眷村的改建，哦，眷村的改建，像目前实务上有很大一块的公法上争议呢，是跟眷村改建有关的，哦，这个是跟我们的释字485号解释，哦，这个眷村改建，哦，有一个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哦，之后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案例，哦，那这是国宅买卖，哦，然后的一个行政司法它的一个例子。再来呢，是像我们的司法形态的一个所谓的辅助行为，有时候也叫做行政的辅助行为。那行政辅助行为呢，顾名思义，哦，这个我们很简单的看过去就可以了，就是说呢，辅助行政啊，哦，辅助行政的一个作用，像我们在上一堂课跟大家提到过的，公务员呢，哦，这个中午要开会，哦，那就出去买个便当呢，回来一起吃，哦，那或者是说呢，这个公务员呢，他要这个办公，所以要买一些文具回来，哦，买一些文具回来。那说到便当哦，说到中午吃饭，很多公务机关呢，哦，其实我之前也有待过一阵子哦，他们呢有时候开会哦，明明就是早上就可以开完了，明明就一定要拖到中午，因为有个便当可以吃，哦，有便当可以吃。那这种心态，我那时候是一直都很不习惯，我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哦，明明就已经结束了，主席就说，欸，大家等一下嘛，再做几分钟便当就来了，哦，那感觉就是不是很好啦，那早上还有餐盒，然后中午还有便当这样子，那这种事情如果真的给老百姓看到真的很不好。那还有一阵子呢，像公务员这个便当拿来吃一吃，对不对？然后吃一吃之后呢，下午呢，哦，然后还有这个下午茶时间，哦，下午茶时间呢还带了识别证就跑到底下的商场，啊，去买东西，然后东森的记者在那边拍，好拍的，哎，问你说，哎，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那这位长官怎么在这买东西呢？所以之后呢，行政机关就有一个做法是，好，出去买便当也好，出去逛街也好，识别证都要拿下来，让记者不知道你是公务员。哦，这就很像现在国军一样，哦，国军就是说呢，出去之后，出营门之后不能穿军服，所以大家应该现在很少，还是有，但是很少看到人家穿军服在坐捷运，在坐公车哦。为什么呢？因为国军怕你被认出来，在外面做事情的被认出来，造成长官的困扰，所以干脆都不要穿军服，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态，就是好像穿军服是一个耻辱的感觉。在国外呢，穿军服走在路上，是每个人都会跟他肃然起敬的。在德国，你看到穿军服的军人，何等神圣的职务，在我国是就是变成好像是过街老鼠一样，真的是非常奇怪。那辅助行为，比方说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买文具啊，或者是租用大楼等等，就是司法形态为了辅助行政的作用所做的一个这个辅助行为。那最后一个是所谓的行政的盈利行为，行政的盈利行为，比方说呢，像这个过去的这个公卖局，现在的烟酒公司啊，或者是像这个中钢中船等等，它本身呢其实是为了有一些增加国库收入或推行有一些特定的经济目的，哦，去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公营事业，哦，公营事业。那这些公营事业呢，当然呢，其实也是被诟病的很多了。像过去的这个电信局到现在的中华电信哦，那中华电信当然目前已经民营化了，你要说它是这个行政盈利行为呢，可能已经说不过去了哦。那只是说呢，在这个民营化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尤其行政盈利行为这一块，这盈利行为一旦的就是民营化这个过程呢，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呢，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哦。像中华电信哦，他们本身呢，在这个从公转民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资产其实应该是国家的，但是都没有。那时候当民营化的时候非常的赶，那时候呢主政者哦，那这个就是我那位我让我觉得非常困扰那位学长哦做的，那他做的这个过程呢，的确就很多的争议哦。那就现在民营化之后，这些都变民营公司了嘛，你国家要收回来也很困难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华电信也非常非常多的地哦，地很多，然后呢不动产也很多。那一个处长的办公室呢就大得不得了哦，然后一堆冗员哦，这个不在话下。结果呢上网速度还是这么的龟速哦，不管你买再好的手机啊都没有用哦，都没有用哦，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像尤其工作关系的时候，东西那个手机带在身上啊，有时候就不能上，就是不能上，这真是就是真是有时候真的就很王八蛋，就是这样。他说缴那么多钱，还跟你讲说呢，不保证你的品质哦。我去办手机的时候，每次都这样，好，每次都这样，我不保证品质哦。你看这个切结束，你自己签一签哦。我以后如果什么品质不好的话，你不能够来怪我这样子。我真的是很当场想把它撕掉，只是因为想说做人要有修养哦，不能这个样子哦，所以就算了，就算了。但是这不对哦，这个不对。那 在其实真正比较有趣的应该是说，在行政盈利行为在民营化的过程当中哦，这个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配套呢，一定要做好，没有做好的话，后遗症就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多。那那位学长真的是也害我一次差点被进了这司机啊，可能就倒过来哦，不是我打进了这司机，是进了司机打我，因为有一次从学校回来哦，然后呢学校给我一个袋子，上面写台大法律学院哦，很高调，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应该要把它丢在学校就好了，不要拿里面的那个纪念品一起给丢掉，很烂，应该都丢掉就好了。我拿在计程车上，计程车一上去呢，就开始跟我讲说：“你台大法律系的哈，我们也就没有理他。”他说：“你这个学校出了很多败类的，一个关在牢里面，一个把我们弄得快要没有饭吃这样子哦，这个反正是都很差了。”你就是一直就是说我也很烂的意思啊。那我就顶了他两句了，好，顶了他两句之后就请我下车。我说好，没关系，也没有让我付车钱哦，不是我不付，是他说就车就开走，我来不及付，哦、所以无所谓啊，反正我做一半就算了嘛，我赚到了哦，那只是差点就被打倒在路边这样子，因为看起来那个人还蛮恐怖的、哦、那所以啊，这个大家知道以后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哦，不要让你的学弟妹啊怨恨你哦，这很重要。我还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哦，那位陈先生啊，还来我们这个学校呢帮大家拨穗哦，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毕业生。那我从小就不喜欢毕业典礼啊，哦，所以我就没有去哦，还好没去哦，没有留下一个耻辱的印记哦，还好没有去哦，这很糟糕哦，很糟糕。那为什么不喜欢去毕业典礼？是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啊，毕业典礼的时候被我妈哈骂了好久。那时候被小心里就受伤。为什么受伤？因为那时候啦，那个要颁奖，我要颁奖的时候，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市长奖，有什么议长奖那些嘛。现在不知道还玩不玩这一套。结果我得了一个奖，叫做首浪乡驻庭的庭长奖，很糟。就是你说我在住台中啊，我还是西区的，还不是台中的哦，是台中市西区哦，首浪乡驻庭的庭长奖，他一个莫名其妙的奖，还有我被我妈，因为成绩很差嘛，小幼稚园的时候爱玩嘛，也没有在干嘛，那就得了这个奖哦，所以我后来对毕业典礼就有深恶痛绝哦，深恶痛绝，我就再也不参加了哦。那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还好没有参加哦，还好没有参加，那。十三页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就是说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的哦，公权力行政和经济行政，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区别的这个实义在哪里？哦，区别实义在哪里，其实区别的标准很简单哦，就是有没有上下的关系，有没有一个因为上下呢的关系呢，让你有一个负担一定的义务。那实义在哪里？哦，实义就其实这部分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底下那个应该都蛮简单的。大家学宪法的时候呢，应该多少都有接触。哦，像国库理论呢，应该是大家在学宪法的时候呢，第一次接触到的理论啊。那像比方说，第一个是国家呢是否受到这个基本权的一个这个拘束啊、哦，等于说呢，在公权力行政底下，当然呢，国家是要受到基本权的拘束。那这里也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宪法跟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啦。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考试呢是把宪法跟行政法呢合在一起考。但是呢，合在一起考，其实你大家去看题目就知道，其实是分开的意思啊，只是形式上合在一起，它、啊、其实并没有真正合在一起那种感觉。那但是在学理上面呢，我们说，当然行政法它作为一个具体化的宪法，它当然很多东西都从宪法的理念呢，哈，一路这样延伸下来。那在我们这个看到宪法跟行政法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啊，在之后我们会提到一个东西叫做保护规范理论，就是公权力理论的部分啊。那简单来讲，我们讲白话一点哈、啊，就是说，在公法的领域里面，哦，就是在行政法的领域里面，跟民法领域里面最不一样的两个地方哦，一个地方就是说，民法是什么？是私人和私人之间的一个利益平衡关系哦，这是很困难的哦，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人民甲和人民乙的价值是一样的哦，所以你要在两者之间呢。负担啊，分配这个风险哦的这个负担，这时候呢，国家是要伤脑筋。但如果说呢，是在行政法这边，当然就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多存在的就是所谓的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好、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保障弱者。上堂课我讲到了保障人权，所以呢，我们会尽量取向于这个保护人民权利这一边的去解释。哦，这是第一个不一样。那第二个不一样呢， 就会就等于说啊，等于说在这个民法跟这个司法跟公法之间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呢，到底这个国家它的一个受到公权力基这个等于说啊受到这个基本权拘束的一个可能性啊，哦，拘束的可能性，在公法领域里面呢，哦，在行政法领域里面，我们知道其实基本权呢，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它叫做弱者的基本权。什么叫弱者的基本权？就是基本权专门保障弱者的，哦，专门保障弱者。像在座各位，我们坐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很自由，你要出去就出去，要上厕所上厕所，没有人会挡你，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一个我们是强者，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讲什么基本权，你就不用跟我强调说，哎，老师，我这边我有居住权以自由，说我要去上厕所，哦，你不需要讲这个。但如果有一个人被关起来了，哦，或者有一个以前的异男的不能出国，哦，那这时候他就形同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基本权被剥夺，哦，他有一个基本权这样子。那基本权就是保障呢国家不侵害人民的一个屏障啊，一个屏障。那这个怎么去保障？有时候会具体化在这个行政法的一个规范里面。那在我们说刚刚讲到说民法跟行政法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就会凸显出一个问题。在民法里面，我们知道有请求权基础，对不对？好，哦，请求权基础。那几乎很多的民法的条文呢，都是请求权基础。但在行政法领域，哈，哦，这完全是倒过来。绝大多数的行政法的法规呢，它都不是请求权，哦，都不是你可以去当做请求权主张呢，国家应该给你的。好，哦，给你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哦，你是不是人民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主张啊，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那有没有权利可以主张呢，有时候就会上溯到宪法基本权的这个保障。哦，那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现在听得有点模糊，那没有关系，可能学校的时候对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琢磨，哦，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讲这个部分。那回到我们这边讲义的第十三页，这里讲到说，到底基本权呢是不是会延伸到当国家啊作为一个司经济行政主体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被基本权所拘束？哦，拘束。那这部分呢，这个我们的四五七号解释啊，是这样子讲，他说啊，国家机关为了达成公行政任务，哦，看到直接看到这个黑体字，然后有底线的部分就好。这个十三页的中间，哦，中下段正，哦，说国家机关呢为了达成，哦，公行政任务呢，以司法形式所为之行为，亦应啊遵循上开宪法之规定。哦，上开宪法规定这边引到的是我们的平等原则，也就是宪法第七条。哦，换言之呢，当国家呢在披着一个私人的外衣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虽然说国家把制服脱掉，但它还是国家啦。哦，所以呢，这时候呢，它还是要适用到这个基本权的一个这个拘束，哦，受到基本权的拘束。那再来呢，我们说在区别的实义上，哦，就是说呢，在我们如果是看到国家作为公权力行为的时候呢，当然是要用公法法规，哦，公法的这个规范。那进一步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十四页，哦，第十四页，如果呢是用公法规范，那之后要征送的时候，当然也是会适用到什么行政这个征送的程序，哦，行政征送的程序。那行政征收程序呢，在我国呢算是既受这个欧陆法系的一个产物啦。其实行政跟司法是不是一定要做区分哦？其实不见，这是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哦？等一下我们看到公法司法区分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进一步去说到。那底下这个实务见解的部分，我们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哦，那个有关于公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一个这个区分的一个问题。那十五页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不受法院管辖的高权行为啊，这部分我们先把它跳过去，我们等到看到这个依法行政原则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部分会比较清楚啊，这部分我们就先略过去啊。好，我们先看到是一个，好，看到十九页底下啊，最底下有一个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问题，很早很早以前的问题。以下有个参考例题，叫做何谓给付行政，包含哪些内涵，应该遵守哪些公法原则，以及呢学术上对于给付行政有哪些批评与这个质疑哦。那刚刚我们对于给付行政这一块呢，我们已经有些说明了哦。那哪些公法原则最主要，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律保留这一部分哦，这个部分的一个考量。另外呢，当然也要考量，尤其是平等原则哦，平等原则这部分我们刚刚是还没有特别去讲，因为呢，在给付行政这一块啊，你给的 A 呢，就形同就是对 B 的一个侵害哦， 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两个原则呢可能都要遵守。那后面有一个学生对于给付行政有些批评和质疑哦，因为给付行政发展，你看它已经这个81年了，现在都已经民国101年了，20年前，在20年前给付行政还是在国内还是有一些争议啦。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给付行政的争议呢已经非常的有限了，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说批评和质疑呢，顶多只有一个什么，比方说呢，像一些边界的案例，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给付还是干预。比方说对于绝食者，比方说我刚刚那位学长在狱中好几次说要绝食嘛，然后都没有成功，那假设呢真的绝食了，然后快要死了，结果狱方呢给他强制灌食，那强制灌食到底是一种给付吗？是不是一种给付？所以呢，这边所谓的批评和质疑，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质疑点就在于说，给付跟干预呢，有时候是很难去划分的。很难去划分的，但这个问题后来怎么克服的，因为毕竟这种案例算非常少数了，非常少数了，说灌食或者是强制注射，或者是呢这个其他的一些侵入性的一些行为，那这都是比较少见的，那像那时候我母亲呢，那时候有一阵子是跟那个赵少康一起混，大学时候同届的，我母亲那个后来是台大外文的，所以跟赵少康那时候就是一起然后在那边混。那有一次好像保钓运动吧，一群人就跑到外交部前面去静坐。那当年的前副啊，现在的那个后来那个监察院长的前副，那时候还是外交部的一个小科员吧，还是小科长忘记了，反正呢在他们坐了几天之后，因为在像这种天气很冷的天气这样子，在外交部旁边这个门口坐着，这样说要把钓鱼台还给我们这样子。结果呢，这个为了要笼络这些学生嘛，外交部就派了前副，那时候就出来带了一锅地瓜稀饭要给学生吃。那这个我妈很想吃啊，因为我妈觉得肚子很饿，很后悔去，觉得去那边没有意义，很想吃东西的。赵少康就那时候就振臂一挥说，大家都不准吃，这个钓鱼台都还没有回来，我们怎么心情吃东西呢？就把那个地瓜汤打翻了，所以我妈就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就后来就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那像比方说讲简单，就是说地瓜汤端出来之后，就每个人强制把嘴巴撬开来灌一口，这是给付还是干预，就是在这样的边界案例里面呢，有时候无法处理啦，无法处理，所以当年的给付行政是有这样的争议，就用这样稍微补充一下就可以，这个重要性不高，所以有一个印象就好。好，那看到讲义的20页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章节，快点看过去就可以。就行政法它的一个概念和类型，那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就好了。就是说，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的法，这个是废话。那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的组织、作用、程序、救济的法，这部分我们已经提过了。是国内法，是公法，那主要是规范行政和行政以及呢行政与人民之间的法律，这个基本上了解一下就行了。那21页这里呢，逐渐进入到第一个主题，但是考试的时候当然不见得会直接去考的一个主题了，就叫做所谓的公法和司法的区别，这是我们在学行政法的时候呢，大概很多人都念到这边就开始模糊了，觉得行政法很无聊。的确当年在念到公法司法区别的时候，我觉得有够无聊的，为什么要分呢、为什么要分呢、然后分到后来我也搞不清楚在分什么。那其实不用担心了，我们这边只是把问题呢稍微点出来，然后呢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说中间的一些这个可能在考试的时候比较重要、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就可以了。其实在考试的时候，与其考公法司法的区别，老师比较喜欢考的是公法契约和司法契约的区别啦。所以在公法契约、司法契约的这个，尤其公法契约的一个这个发展呢，后来到了一个这个很发达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会发现，真正去考公法司法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考题呢，是越来越少了，是越来越少了。不过呢，行政法院它对于公法司法的区别呢，有时候或普通法院呢，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啊，这是不容否认的。不过这些模糊地带呢，随着一些诉讼法的一个修正啊，也会让它的这个两个之间的界限呢，慢慢的这个模糊起，慢慢模糊起来。好，让我喝一口水，不好意思，因为那叶教授，他们看过《星海罗盘》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电视呢，就无聊找到他那一台，听了他讲一句话，就是准备要喝水，他把水放下去，他说我跟各位讲课呢，我都不敢喝水，我怕影响到各位的思绪。那佛祖给我的那个生津不断所以也不觉得渴。那我想说，你不觉得渴，为什么把水拿起来喝？这个，但是我会渴，我没有佛陀的加持不好意思。好，那公法司法的区分呢 主要的哈，我们说在像你说在美国好了哈，美国会不会有公法私法区分的问题？哦，其实是没有的，哦是没有的。那在欧洛法系的国家呢，才会有所谓的公法和这个司法的区分。那为什么会有公法司法的区分？它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它有它的故事哦，它有它的故事。当年呢，其实整个司法体系哦，我们当然讲欧洛的背景，尤其是普鲁士的背景哦。那因为我们这套行政法从面抄过来的，是他当时讲，就是说当时的法院哦，他管的呢是这个，我们说啊，比方说他管到的是，当然是有包含这个行政和人民的事件，也管到人民和人民的事件。好，理论上是这样子哦，等于说，当人民呢跟人民有纷争的时候，他找法院；行政呢，哦，这边行政当然指的是国家哦，当时其实主要就是国家呢就是行政在把持嘛哦，那。国家跟人民之间呢，人民跟人民之间呢，哦，那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争执哦，争执的时候就找法院哦，反正这两个都可以管哦，都可以管。但是呢，发展到后来哈，哦，那其实一开始都只有人民和人民的这个争议，其实人民跟行政的争议呢，当初要告官呢，还是很不普遍啊，不普遍。但当后来啊，行政国家呢觉得说，哎，但我哈，啊，跑去跟腓特烈大帝一样，在法院呢跟人民平起平坐，感觉起来我很 low 啦，我，哦，很 low， 就我明明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公务员，哦，一个官员，为什么我要跟人民的平起平坐？所以呢，渐渐就把这一块呢，哦，这一块就是行政跟人民之间的争议呢拉出去，哦，拉出去呢，变成有一个行政的这个程序来解决。还是跑到行政区哦，等于说就不给法院管，哦，不给法院管。我行政跟人民之间的争议呢，我行政自己来解决，我行政自己来解决，所以把这一块就切出去了，哦，切出去。所以法院呢，这边呢就管不到，哦，就管不到行政跟人民之间的一个争议了。那后来呢，当然随着法治的发展呢，在德国法的发展底下，这个行政程序的解决争议呢，就演变成了行政法院，哦，变成司法权来管。又丢回去了，哦，丢回去了。那相对司法这个行政法院呢，当然这个部分呢，就会我们习称叫它这个普通法院，哦，普通法院，哦，是这样子来的，哦，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一开始呢，其实都是议员的法院，哦，议员的法院体系，那也不用去区分什么公法司法，反正有纠纷来法院解决就好，哦，这也是美国目前来讲这个样子嘛，哦，你不管你要告国家，你要告其他的人，请到法院来，哦，法院帮你解决。那在欧洛法系呢，就不是这个样子哦。你要告国家，很抱歉哦，你要跑到行政法院哦这个程序里面哦。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呢，所以呢，造就了我们现在要念所谓的公法跟司法事件。因为呢，在行政法院这里呢，它管的是什么？公法事件。好，哦，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来区分什么叫公法事件，然后普通法院呢，这边是司法事件。所以公法司法的区分呢，并不是一个，哦，光彩的历史啦，老实说并不是一个光彩的历史，它只是一个这个说是偶然呢，哦，或者是说它只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已。其实所有的基本权，哦，所有我们现在呢奉为圭臬的，哦，或者是看得很神圣的基本权呢，也都是，哦，很多都是历史的偶然，哦，的因素造成的，哦，这是蛮讽刺的，哦，但是我们都享受它的一个成果啦。那21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公法司法的区分呢，有几个理论哈，哦。这个理论呢，我们大家一看看就可以哦，也不用像一般来讲把它记得，就是好像一字不漏，不需要，大概知道哪些学说他们的观点就好哦。好，第一种呢，从利益来区分哦，利益说是最简单的一种学说。这个利益说呢，到了行政契约呢，都还有人用。像刚刚我们讲到土地联合开发契约，我们说它是一个公法契约，为什么它公法契约？我们的实务上就认为呢，它所这个主要的一个利益呢，涉及到就是一个公共利益哦。既然是公共利益，那就是这个公法契约。同样的呢，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是涉及到公益，那就是公法事件；私益呢，就是司法事件。那其实啊，这样的话，其实公益跟私益之间的它的界限还是会有一些模糊地带。我想大家应该会立刻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标准呢，当然是很简洁啦，哦，是很简洁。但是呢，它的一个缺点就在于说也太简洁了一点哦，以至于说啊，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这个困扰呢，比方说像这个在私人跟私人之间，比方说呢，我们两个私人啊，订一个土地开发契约，那这土地开发呢，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可能影响到周遭的环境。那难道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只是单纯的一个涉及到私益的事件吗？会不会有公益性？那相反来讲呢，国家你说这个公益性好了，刚刚我们讲公务员去买便当，中午要吃，这是不是有公益性？哦，也有，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什么叫公益，什么叫私益，它一定会遇到中间的灰色地带。哦，所以这是被批评的部分。那再来呢，第二个说法，21页最底下这里，主体说。哦，主体说也是一个简洁的一个说法，主体说也有被沿用到我们的这个行政契约法里面。哦，也有。哦，也有。那主体说里面他所讲到的呢，其实主要就是你看，只要两边的主体呢，有一边是行政，有一边是国家，它就一定是公法事件。哦，那如果说呢，另外一边呢，这个两边都是这个私人的话呢，就是司法事件。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大家可以想见得到，跟我们目前的一个理论是不太符合的。刚刚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经济行政，就是国家也可以做司法行为嘛。那如果说呢，一方只要一方交易的或者是行为的一方，一定是只要是国家，它就一定是公法事件。马上面临到的问题就是，那这个公务员去中午去买便当，算不算是一个公法事件？哦，算不算是一个公法事件？那看起来似乎啊，不应该这么的严格。哦，不应该这么的严格。所以呢，在这个主体说的部分呢，也是有受到批评，说你这个也太简单了。那同样在行政契约说里面也有一个主体说，包括主体说，这主体说就是说呢，只要有一方的主体，它是这个行政契约的话，这个行政契约的一部分的主体，它是国家或这个地方自治团体。那这个整个契约关系呢，就是公法契约，又有这样的讲法。好，哦，那这是主体说。那另外呢，隶属说啊，这个就稍微比较玄一点。好，哦，那就是说呢，只要两边呢，好，哦，是不对等的一个权利服从关系，好，哦，那就是公法事件，好，哦，就是公法事件。但是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说在像我们的行政契约啊。有时候呢，它也是对等状态的，基本上是个对等状态。那就是对等状态底下，难道也就是变成这个司法事件吗？所以看起来隶属说也不能够涵盖全部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想见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呢，比较这个偏多数说了，是新主体说里面的这个特别法规说，特别法规说在22页最底下一直到23页的上面这里。那这一说呢，是大家稍微要记的了，就稍微记一下说，说目前的一个通说是特别法规说。那看到特别两个字呢，我跟大家讲过，看到特别，看到一般呢，就要有点警觉性。它特别在哪里？哦，特别在哪里？那一般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它的说明，它说啊，以这个法规的归属主体呢为区别公司法的标准啊，如果只是国家或其他公权力主体呢才可以作为某法规的主体的时候，那这个法呢就是公法。那如果是任何人都可以作为法规的主体，这个法呢，哦，就是私法。也就是说呢，公法是国家的特别法，私法是任何人之法。哦，这是这一说的一个讲法。那这一说呢，它其实从法规的角度去出发，认为说呢，只要条文是这个部分呢是这个国家呢才可以去适用的，那就是公法。那如果是国家和人民都可以适用的，就是私法。好，就是司法。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呢，事实上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大家必须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有时候啊，一部法里面呢，你不能够整部法都说它是公法或司法。比方说呢，像民法里面呢，有关于什么，像比方说土地法好了，土地法我们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司法嘛。但是问题是，土地法里面有关于什么土地登记的部分，它可能是公法。所以这个法呢，我们说特别法规，说这个法规哦，其实是以个别条文来看会比较精确的，哦，会比较精确，而不是以整部法。那在我们讨论一些解释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犯一个毛病啊，这个毛病就是你用整部法去论断它的公司法属性，或者是呢两部法这样比较，就是说，哎，这个 A 法是普通法 ，B 法是特别法，哦，这个都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讲法啊，因为。很多的情况底下，因为我们知道在我国的立法技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发达，哦，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公司法也好，或者是这个特别法普通法也好，有时候可能不能用整部法去比较。你在方法论上你可能会用个别条文去做比较，哦，看哪一个保障比较丰厚，或哪一个比较这个符合于这个个案的状况，你会有不同的调整。那同样呢，在特别法规说这里呢，大家特别注意，哦，就是说呢，是有时候会用个别的条文去论断，哦，去论断。所以呢，在民法里面你说夫妻财产制的登记，然后这是司法吗？哦， 这个部分在登记的部分很显然就是公法的性质，或法人的登记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公法的性质所以你说整部民法都是司法吗也不尽然。或比方说我们再回到这个证券交易法好了，证交法呢大家都认为它是司法，但证交法里面有关于处罚的规定比方说内线交易的处罚难道它是司法吗恐怕都不尽然所以在我们在论断所谓的公法司法属性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个别条文的比较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讲到特别这个特别法规说呢特别要强这边一定要强调的一点啦。那至于说呢在这边我们看到所谓的修正的这个特别法规说这边看看就好这是吴根老师后来再补出来的东西说呢是原则上是以法规主体说呢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法规说来作为这个区别的标准，那是否是公法呢应该是法规主体是不是公权力主体而定那不仅以法规定的公权力主体或这个权利和义务等等为限，换句话说呢，如果是这个公权力主体是所谓的行使公权力的第一位那这部分呢才会是一个公法。那如果说呢，这个公权力主体呢，它只是一个所谓的国库的身份那就不见得是公法，有可能是司法这只是做一个补充了，大家看看就可以。那另外什么传统说室内关联说这都是纸上谈兵啦就是看看就可以就是说这个传统上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在实践关联上面怎么去做其实呢在实务上都很难去用到所以这部分看看就可以。好，那26页和27页呢有两个图啦这两个图呢大家就自行参考这边也就不说太多啦因为这个就只是辅助大家判断就不浪费时间。我们直接看到28页一个题目看这个题目呢比较有意义那这个题目里面呢它是讲什么，它是讲说呢这个一个无权占用特别是政府的一个建设局的一个林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其实呢最近有一号这个大法官解释呢就是在应该是695还是696好像就是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那他说某甲呢无权占用这个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呢所经管的某号的一个私有的林地那工作这个住家使用，经该局呢提起财务还地的一个民事诉讼后民事法院的判决甲因财务还地确定，甲随即呢就依照森林法第8条第1项还有一个台北市私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第52条第1项第4款规定向建设局呢申请承租该土地，那建设局呢就以森林法第8条所定的这个公有林地得出租的要件不包括这个住家或农舍为由呢予以否准，试问甲应该如何救济那用这个题目呢来稍微让大家暖身一下，说呢什么叫做一个行政法的实务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实务的问题像这种要这个承租国有地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像很多这个像说马场也好了像这个很多这个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它其实呢它的地呢很多都是国有地国有地，那国有地是不是立刻就要这个被拆，这个建筑就要被拆掉，不一定如果呢这个国有地在国家这个部分还没有特定用途的时候，你可以向这个国有财产局去申租啦去租这块地。那你在申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可能会被不准可能会被否准。那这个案例呢算是比较更特别一点它是要租一块林地租一块林地。那租林地呢，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甲和市政府之间呢就有一个争议嘛我们就把它稍微看一下。我们回想一下，假设说呢，我们把这个案例呢，把它转化成是一个司法上的案例。比方说呢，某甲跟某乙租房子，结果呢，这个某乙不租给某甲，那这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问题不大除非说呢，有其他的这个特别规定不然的话，其实这个你说不租，对不对？或者你跟我买东西，我卖你我觉得你这个人配不上买我的东西，我卖你，这有什么关系这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这边呢，偏偏是一个市政府，市政府，他跟这个某甲之间呢，说某甲他去申请申租了。生租林地，结果呢市政府这一部分把它否准否准。那 我们看到一个题目的时候，哦，大家也要有习惯。之后呢，如果看到佛准两个字，哦，佛准两个字，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通常它是一个整个题目里的关键。那因为大家目前来讲，它可能这个我还不太适合呢，我就现在就讲说呢，一个很知识的答法应该怎么答啦，哦，不过我尽量，哦，让大家能够到一个实际题的情境里面去，哦，去解决一个行政法的问题。好，那这时候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争点就在于说，那这个佛准的性质是什么？哦，这个佛准的性质是什么？那当然呢，要你现在就区分说它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这个公法事件？那如果是公法事件，会不会是一个行政处分等等？哦，或许呢，有一些部分呢，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不过呢，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哦，就在这边，因为这边它最后问的一个问题是呢，甲应如何救济？大家之后如果看到甲应如何救济或某某人应如何救济这一个问这个问号的话，大家就要知道他问什么。他在问说呢，他要第一个要到哪一个法院去，第二个呢是，比方说如果到行政法院去的话，要提起哪一种诉讼的类型。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先讲一下好了，哦，这跟实例题之后的答题技巧很有关系哦。当我们看到如何提起救济的时候，这个问句如何提起救济，哦，这其实是如果你是当事人的律师的话呢，你第一个要帮他想到的，那如何提起救济的，其实它有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它到底是到，比方说要到普通或行政法院，而且啊，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很喜欢用如何提起救济来当作是一个问句，啊，一个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他有时候会包装成别的样子，哦，之后我们也会看到。好，那第一个是到，第一个他问就是说到普通法院还是行政法院救济。那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他背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到底是一个公法或司法事件，好，到底是哪一种事件的性质？那这个问题，它其实第二层，也就是其他比较想要问的呢，在通常的行政法考试，因为大家知道，在行政法考试里面哦，已经只有两题了，哦，已经只有两题了，申论题只有两题了，他还去问你一个，这是司法事，这个最后答案是司法事件，那可能就背叛了他身为公法这个领域老师的职责嘛，哦，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呢，会是司法的可能性呢，其实不大，哦，其实不大，所以他其实他进一步问的是说要提起何种的诉讼类型，哦，提何种诉讼，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哎，你要提一个撤销诉讼，哦，课与义务之诉，还是这个给付之诉，哦，这个等等，哦，还是确认之诉，你要告诉我要提哪一种诉讼。那在一般，这是因为这个题目，毕竟我们是在这个公法司法区分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第一层，哦，到底到普通还是行政法，它到底是公法事件或司法事件。但在99%以上的行政法的考题，哦，就之后我们看到的考题，它所着重的点呢，就会比较放在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哦，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到底要已经其实都已经可以确定说是公法事件了，它只是欠在说呢，它到底要提起何种诉讼，这时候就牵涉到说你对于个别行政行为的一个性质，你有没有办法去定性的一个这个问题。哦，好，那这个题目呢，好，他问你如何提起救济，好，那首先你要判断我到底要到普通法院还是行政法院，这个走错了当然会有移送啦，哦，就是说会把你移到正确的法院，但是你作为一个律师呢，如果你打错这个地方啦，其实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就很像呢你到一个法院去，哦，你带当事人去，就当事人说，哎，那律师我想上个厕所，厕所在哪里，你刚说我不知道，他就会怀疑说，哎，律师你有没有来过，你有没有来过这个法院啊，哦，所以呢在你到一个新的法院的时候呢，你要先去了解一下厕所在哪里，我，哦，不是讲开玩笑的，我，哦，是真的，哦，你要当律师的话是真的是这样子，这是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故事啊，哦，他那时候就带一个当事人呢到屏东地院去开庭，那他没有去过屏东地院，然后呢，他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被当事人问说，哎，他律师不想要去上厕所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说，哎，他律师看起来你没有什么经验哦，你连法院都没有来过，他心里想说，我屏东法院那么远，我怎么会去？他说你既然没有来过，所以后来解除委任，哦，就是这么的无奈，哦，就这么的无奈。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是跟行头有关哦。像你知道，律师骑摩托车去开庭哦，这个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很糟糕。如果同学呢，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为了省钱呢，他还是骑着摩托车去开庭，就骑骑骑啊，就把摩托车藏在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再走到法院去这样子。他也知道给当事人看到骑摩托车，然后不是件好事情。结果呢，最后结束，开庭结束，当事人是一个老板，就问小老板，我就问他说，那大律师你要怎么回去？要不要我载你回去？他说，哦，没有没有关系，我自己坐计程车回去这样子。好，那老板就一拍两散嘛。那之后呢，骑摩托车骑出来之后，正好老板的车就挡在前面哈，就非常尴尬。后来呢，有没有解除委任我不知道哦，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哦，那种感觉就是很糟糕了哦，很糟糕。所以呢，你要当律师的话，你的行头等等，像有一次当事人哦来哦，就是说后来就也是一样，就相谈甚欢。他直接跟我讲说，我觉得啊，你看你眼镜的品味啊，看你镜框的品味，就跟我很像，跟你一定很投缘，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没什么好，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了，就是这样。但是能够避免的，像你去一个新的法院，你说屏东当然太远了啦。哦，那如果说台北地院以后，大家如果真的去当律师，然后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拜托大家先去把法院呢稍微熟悉一下了，哦，稍微熟悉一下，不要到时候民庭、刑庭也跑错，哦，然后呢，这个厕所也不知道在哪里，哦，连律师休息室啊，跑忘了带，要去律师休息室借，啊，就借不知道去哪里借，哦，那这个就很糟糕了，哦，就很糟糕，那当事人也不信任你，哦，那同样的，如果你这个状子里面哈，你的管辖法院写错，然后当事人收到呢，也会觉得这个律师不够专业哦，这不是讲假的哦，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哦，给大家笑一笑。但是当事人心里到现在都还有阴影，所以他后来没有，就是那个骑摩托车呢就没有当律师了，哦，就去当法务，而且很不得志的样子哦，我就想要让他能够快乐起来，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哦，所以这个要大家要记住。好，那再来就是呢，好，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案例哦，如果是政府跟甲之间呢这个关系，这个否准到底是什么性质？好，我们就用我们刚刚所学到的这几个公法和司法的判断标准，尤其我们用特别法规说去判断，好哦，用这个来判断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市政府否准的它依据的是什么？它依据的法规有两个，一个是森林法第8条，好，第八条，那另外一个呢是私有财产管理之条例，好，是我们就简称市产条例。这是一个自治条例，好，第52条吧，对，第52条。根据这两个条文，那这两个条文呢，其中尤其是第52条，哦，这个私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第52条规定呢，其实我把在我们讲义的29页的中间有一个黑体字的部分，哦，它其实怎么讲说呢？非公有财公用财产之不动产，有下列关于这个各款情形之一的申请，这个租用啊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它是给什么？它是让行政机关说呢，有些情况之下，你可以准他什么这个租用，这个准人民呢这个租用所谓的公有财产。那但是准或不准，然后这个部分当然是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嘛。那再看到我们的讲义30页最上面，这里有一个森林法的第8条，哦，森林法的第8条。其实呢，这边他讲的就是说呢，国有或公有林地，哦，有主列情形之一者，得为出租、让与或拨用。那能够适用这两个法律的人是谁？有没有一个人民可以说可以适用森林法第8条，我去做一个准拨，哦，准某一个人呢可以伸出林地？不可能。哦，所以这两个条文能够用的只有谁？能够用的只有行政机关或公法组织而已。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特别法规说呢，我们知道这两个，哦，都是什么？都是公法，哦，都是公法，都是公法法规，哦，没有问题。那所适用的法规是公法法规呢，就会让这件事情，哦，你照特别法规说的话，会让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公法事件，哦，公法事件。那依照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就说呢，这至少我们要知道说呢，他应该是要跑到这个行政法院去，哦，跑到行政法院去。那这部分呢，哦，这个大法官解释呢，在最近一号这个解释里面好像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哦，那个这个详细的这号大法官解释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呢，我们之后还会再跟大家提到，哦，这是比较 有些比较深入的部分就涉及到跟这个公有财产的一个这个出租啊、哦、出售等等的一个问题、哦、抱歉。好、哦，这个抱歉，因为这个手机忘记给他关声音，不好意思。哎，之前呢，哦，都是被同学的手机吓到，结果今天我吓到大家，哦，这是算是大家比较倒霉一点、啊、那公法事件确定之后，当然。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爬树这个事情，如果假设了，假设说大家有兴趣要进一步去这个了解整个这个事情，要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怎么处理的话，尤其是呢我们跑到行政法院去，我们要怎么再进一步打诉讼，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否准本身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处分，既然它是行政处分，那我们要提什么样的诉讼类型，我们刚刚有讲过嘛，行政处分它主要有三种诉讼类型，一种是这个撤销诉讼，另外一种课余之诉，还有一种确认诉讼。那确认诉讼部分我们先不考虑、哦、因为这个否准的效力并没有任何的影响。那可能可以考虑是撤销和课余之诉。那如果你是某甲的话，你要打一个撤销诉讼，你要撤销这个否准呢，还是要打一个课余之诉？恐怕应该是要打一个这个撤销诉讼啊，这个课余之诉哦，课余之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打撤销诉讼的话呢，你只把这个否准撤销掉，但对某甲而言，他有没有办法去让这个市政府呢住他这一块地，还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哦。所以呢，如果真的今天某甲要达成他的一个这个能够租到这块林地的一个目的，他应该要提一个什么？提一个课余之诉。我们直接讲课余征送，来请求什么？请求行政请求法院啊，判决这个命台北市政府呢，准许他去承租这一块领地，好、哦，承租这一块领地，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行政法的实际上的案例，好、哦，一个很简单的行政法实际上的案例，但是在实务上面，这个还吵了蛮久的，好、哦，也吵了蛮久的、哦，这个部分。请大家参考、哦、那这个题目有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我就已经写在28页到第这个30页之间了、啊。那就请大家呢，请这个再另外再参照、哦、好，那另外我们看到讲的31页这边哦，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公司法争议呢有关的一些重要法制和案例。那第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啊、有些东西它属于公法事件，但是是由普通法院呢来管辖哦，来管辖。那有一个第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交通违规事件，好、哦，交通违规事件。那交通违规事件呢，比方说你在这个马路上面哦，我跟你讲，然后超速哦，被警察开单，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公法事件。那为什么是公法事件？如果我们用特别法规说呢，来加以判断的话，警察给你开单呢，都是依照什么？依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哦，给你开了一张罚单。那《道交条例》的规定呢，其实基本上、啊、都是公法规定的、啊，哦，都是公法规定、啊、所以基本上会这个公法事件没有问题。那公法事件为什么不在行政法院来管呢？哦，那是因为有一些历史，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背景的考量啦。那什么东西要给这个行政法院管，有时候其实真的是不一定哦，只能说有一个大概。但你可以说呢，比方说这个一个公法事件给普通法院管就违宪吗？也没有，同样都有司法救济啊，哦，同样都有司法救济啊，所以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它违宪。那到底由哪个法院来管什么事件？有时候其实不是一个这个逻辑上的必然啊。所以交通违规事件，它划归给普通法院的一个这个交通裁决这个法交通法庭来这个来管，其实没什么太多问题。只是呢，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修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31页最底下这个新增的237条之二哦，他说交通裁决事件得由哦这个原告的这个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违规行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啊来管辖哦，行政诉讼庭来管辖。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要落实就是这个行政这个等于说。这个行政事件呢，有些他在，比方说，因为现在地方法院他都有设一个行政庭嘛，哦，一个行政庭，那等于说呢，落实就是说，哎，其实有些行政诉讼的一个事件可以跑到这个行政地方法院的行政庭去争讼哦，来落实这一点哦，所以呢，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定哦。那在地方法院设一个行政庭呢，其实啊，到底 这个效果大不大，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因为这个部分还没有太久。不过一个交通裁决事件的金，它的所涉的金额呢都不会太高了，或真正会去做这个异议啊，会去做这个争讼的，其实数量哦也是有哦是有。那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个这个管辖的一个部分不一样哦，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或品质就更高哦，这个部分呢可以有待进一步去观察啊、哦。不过呢，总归来讲，它是公法事件。那不管他是给地方法院的什么庭来管，他就在普通法院啊，他不会跑到这个行政法院去哦，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例外啊，就是公法事件是有普通法院管辖的其中一个例外。那另外呢，还有像32页这里看到的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的事件啊，比方说呢，像这个依照社违法的规定啊，那社违法规定很有趣哦，它里面呢。有人说啊，社会秩序维护法呢是警察哦要找到处罚人民依据的一个宝库啦，哦，里面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哦，比方说你在比方说你现在跑出去在往前那边乱叫哦，乱叫就被罚款哦，然后呢，或者是呢这个家里面办丧事哦，结果呢就把那个棺材啊就乱丢哦，这也是会被罚的哦，会被罚的，或者是呢你在公众场合呢哦你去开枪哦。无正当理由鸣枪者哦，这个什么叫正当理由？那那个枪是什么？这很有趣、哦。那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了，小时候在那个课堂上，我带那个火药枪，然后看到老师呢讲这个数学听不懂，又很喜欢讲，因为以前小学老师他不按那个，他是不按排理出牌的，可能一天8个小时都在讲数学，哦，因为什么国文啊、英文啊那些东西，反正也没有以前也没英文哈，就反正国文啊、社会啊什么，全部都讲数学。那我最痛恨就是数学哦，那因为给我讲8节课的数学，最后一节课我就给他放枪了，哦，放了3枪，全班吓，就是吓得不得了这样子。那后来呢，就联络簿写了一整页啦，好、哦、就是这样。那我也不怕，反正小时候就是一直被写联络簿长大的。那社会秩序维护法它其实就是提供很多像类似这种东西的一个这个宝库，包含了像现在所谓的到底要不要罚娼罚嫖的这个问题，也是规定在这个社会法里面。哦，在社会法里面，那有关于这个社会秩序违法的事件呢，它本身来讲，它也是一个公法事件啊，哦，它也是公法事件，但是呢，它也是划归给这个普通法院来管。那至于还有像这个选罢诉讼，哦，选罢诉讼，像刚刚选举完，有些人就可能差一点点，哦，那就提一个这个选罢诉讼。那选罢诉讼呢，也是公法事件，但是也是这个依照这个法律特别规定，也是向民事法院呢来提起这个诉讼。像当年呢很有名这个319事件之后的那次选举哦，也是有一个这个选举的诉讼嘛。那包含像这个高雄市长选举哦，也是有选举诉讼哦。那这个部分呢，通常都是由这个普通法院呢来管。那另外呢，像这个应该说对于公法学者或者公法学界而言呢，其实如果要讲到香港的话，香港如果是或者台湾，然后台湾香港这种如果是中国大陆这边，如果看到香港会觉得说是一个耻辱的话，其实呢看到国家赔偿其实就有点感觉上就是公法领域的香港被割让出去的。当年呢在立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当年这个行政法院的功能不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行政法院有分2级嘛，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那里面法官的素质呢基本上都应该都还不错啦，应该。那在过去在国家赔偿法立法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行政法院就1级1审，那那时候的行政法院的法官呢，很多都是退休去养老的啦，好，去养老。养老的意思就是不管事。那不管事呢，就是说呢，有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所以呢，就会驳回比较好嘛，好，你驳回的话，反正就是维持这样的。所以呢，那时候的行政法院叫驳回法院，好，驳回法院就是你去就会被驳回啦，好。现在法院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好，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几乎100%就驳回的。在那个年代底下，因为对于行政法院法官其实有一种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再加上说呢，因为国家赔偿其实它是损害赔偿事件，那民事法院呢已经有相当的经验了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划归这管辖权的一个这个审判权的时候呢，就把它划归给民事法院来管哦，民事法院来管。那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国家赔偿事件里面哦，其实有一个东西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好，第7条规定，可以稍微记一下哦。它是一个例外，就当你在提起一个行政诉讼的时候呢，你可以合并提起损害赔偿。这算是啊，把那个公法领域的人啊，领域这个颜面争回来一点的一个立法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其实也是怪 普通法院呢收钱收太凶，在行政法院提国家赔偿和在普通法院提国家赔偿哦，其实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如果你在普通法院提，你就要缴裁判费嘛。啊，其实行政法院要缴裁判费，但是行政法院的裁判费呢比较低一点，哦，比较低一点，哦，四千六千哦，那两千四千哦，六千这样子哦。那如果是一般的这个普通法院的话呢，你可能就基本上你要按照它的比例来算哦，1%，1点多，1点多。其实算起来不太便宜哦。像最近打了一个案件，一个确认债权的不存在的一个案件，6亿多的一个标的，所以缴多少钱？缴600多万，好，就600多万就提到这个法院去哦，有去无回，像肉包子一样哦，就看那边点哦，法院人点，也换2000块的钞票去的哦，就是这样点。我就看了之后说，哇，这个开法院真是有够好赚，他什么事也没做哦，就已经600万先拿走了哦。那还有另外一件呢，一个确认继承权的，那确认继承权呢？本来呢，它都是一个等于说是权利的一个争讼哦，所以呢，这个3000块可以搞定啊。结果呢，最高法院认为啊，确认继承权它是一个财产权，啊，它是一个要以整个继承的标的呢来作为这个计算诉讼标的的一个价额的一个依据哦，所以呢，诉讼裁判费呢就从那个案件从3000块就涨到130多万。就是当事人傻眼哦，交100多万，什么都还没拿到就要交100多万哦，100多万都有去无回啊。那国家赔偿是一样哦，你如果要透过民事法院去提国家赔偿，你就要很可怜的，就要缴裁判费哈，裁判费。那在行政程序这个行政诉讼法修法的时候，就提了一个行政诉讼法第7条，也就是说呢，比方说你在对于行政法院提一个撤销诉讼或其他这个相关的诉讼的时候，你可以合并提起一个国家赔偿诉讼，那这时候你的裁判费就会大幅的减低哦。所以呢，你说这个国家赔偿诉讼是原则上必须要向民事法院提起诉讼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技巧性的去回避哦，就回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范哦。这是关于国家赔偿的这个诉讼哦的诉讼。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哦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实务上等于说可以做个对照的哦。看到这个释字第448号解释哦，最底下这里哦。那你一样，我看就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就好。说行政机关的代表国库啊，出售或出租公有财产，并非行使公权力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即非哦行政处分，而属司法上之这个契约行为。哦，当事人如果对之争执啊，应该要循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呢，哦来加以解决。那换言之，在448号解释做出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呢，我们都认为啊，出租或出售国有财产哦，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个司法契约的性质啊，哦，都司法契约的性质。那一直到了晚近的一个大法官解释呢，才有些许的改变哦。这个部分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那另外呢，像这个466号解释哦，在讲义的这个33页哦，这也是一个有关于公法和司法之间区别的。大家可以看哦，公法司法区别呢，其实很多呢都打到大法官解释去啊，哦，等于说你要把两个概念呢切开的时候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一定会剪不断理还乱的部分。那466号解释呢所讲的呢是这个关于公务人员的保险哦，他认为呢这公务人员的保险呢是社会保险的一种，也是具有公法性质哦，公法性质。那这也讲得很清楚哦。那595号解释呢，他所讲到的是一个劳保的垫偿啦哦，劳保的垫偿哦，你快看过去就可以，在讲义的34页哦。什么叫劳保的这个劳保局的这个垫偿呢？简单来讲就是当这个劳工呢，他这个是这个，比方说跟一个雇主之间啊，比方说这个雇主欠他薪水哦，欠他薪水，欠了好几个月呢都没给他。那这时候呢，劳保局可以先把，因为劳工要生活嘛，哦，你总不能让劳工说你要去打诉讼，先缴一缴裁判费哦，那要那等于说啊，胜诉之后再拿这笔钱，那劳工可能就饿死了。所以这时候呢，劳保局可能会先把这笔钱呢先给哦，就全部都先给这位劳工哦，劳工。那劳工拿到钱之后呢，劳保局再去什么？再去等于说去向这个雇主这个部分呢来追讨这笔钱哦，等于说就是后面来追讨。那这个追讨这个性质本身来讲，他认为这个大法官解释认为的是一个司法事件哦，不是公法事件哦，是由这个等于说普通法院来管辖哦，普通法院来管辖。那 至于说像91年的7月份的一个庭长法官的联席会议的这个决议啊，你看一下，说是有关于 高雄政府啊，他核准某个公司呢挖掘公路埋设管线的许可哦，那显非呢基于甲公司一时合资的司法行为，而是一个行政处分，是一个公法事件哦。换句话说呢，当政府呢允许哦另外一个这个私人或另外一个对象，他能够去挖掘管线，因为大家知道管线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哦，那可能呢这个你要去动它都要经过一定的许可哦，甚至特许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对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许可行为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彼此合致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这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93年的2月份的一个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这个就蛮重要哦，这请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后续的补充啦哦，之后我再跟大家讲。93月份庭长法院联席会议决议呢，他是说有些关于政府采购契约履行的这个争议哦，他认为是一个私权的纠纷，而不是这个公法的争议哦。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这个先做个保留啦哦，等于说你先知道这样就好哦。那后面其实有很多这个有一些行政法院的见解，已经有把这个部分的见解做一些修正哦，做了一些修正，包含像97年5月份的一个。这个决议，好，这个决议，它主要的一个争执点还是在于说呢，是在于所谓的招标审标决标的这个部分了。那其他它其实它已经有涉及到说呢，整个政府采购契约有一些像没收押标金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应该是属于公法上的争议，好，公法上的争议。那什么叫做没收押标金呢？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再下课哦。这边的实务见解里面呢，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跟政府采购有关的押标金的这个没收问题，押标金没收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在一个政府采购合约里面呢，那其实如果你是行政机关的律师或者你行政机关的人员，其实你最担心的一点是，到底这个契约能不能够履行完成？哦，会这边会有一个招标机关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投标厂商。那这两个呢，比方说，但我们先不讲后阶段，它两个之间呢，会不会这个厂商可不可以得标哦，可不可以签约等等，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哦。那这个招标机关投标厂商之间，其实招标机关很担心什么？会很担心说呢，会不会有违标，会不会有绑标这些问题？他也担心呢，哦，这个厂商呢，如果真的得标之后，会不会有没有办法去履行他的这个约定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哦。那时候我在办一个刊物，在这个政府机关哦办一个刊物，一个蛮重要的刊物的时候，那因为呢采购金额达到10万块以上，所以呢要公开招标。那公开招标的时候，就来了几个厂商，就是帮我们做那个成印的部分哦，就是说印还有这个印刷哦和排版哦，帮我们做这个刊物的排版和印刷这些工作哦，应该是很单纯的那。结果呢，来了几个厂商呢，就有人提醒我说：“哎，某两个厂商啊，哦，根本就是很烂的，哦，就是那种他印呢，哦，会这个给你乱印的，哦，给你乱印的。”就果不其然呢，他们那两家其中一间就低价抢标了。那抢到标之后呢，就等于说就包下来了。包下来之后，本来呢，我们的这个书皮哦都很漂亮的哦，都是有一定的那个纸。那个纸其实台湾不好买，但是可以买得到。结果呢，后来这个厂商去乘坐了之后，他给我那个封皮啊，就完全走了一样哦，比我们讲义的这个封面这个皮还要糟糕哦，那一本很重要的刊物，很糟糕的一个封皮。我打电话跟他说，哎，那个我们是招标文件都已经写说我们的封面呢是要什么样哦规格的血统纸或怎么样的哦，那及一定的磅数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啦，你为什么还会用这种烂纸给我呢？他说因为我买不到纸啊，我买不到纸。后来呢，逼我怎么样啊？逼着我呢哦到这个去查到底原来那间厂商，就帮我们原来印的那间厂商那个纸到底是哪里买的哦。那我去问了那间厂商之后呢，我还跑到苗栗去把那纸买来，丢在那个厂商的面前，跟你说我就买到了，为什么买不到哦？他哑口无言。然后之后呢，就故意给我出这些岔子，比方说那个印出来的纸是对的，结果呢上面作者的名字呢就给你错一个字，封面哦，作者的名字就给你错一个字，好，哦，王呢变成汪。哦，汪呢变成网，然后呢城呢变成城，哦，就是故意给你这样弄，哦，所以 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不要发生，那最后怎么解决？当然就让硬到好为止嘛。那最后言辞初刊，反正责任我就扛下这个责任，但是我一定要他全部都弄好才初刊。好，那所以呢，所以也是搞得乌烟瘴气。那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不要发生，或者是为了确保说你到厂商不要来围标，所以呢，他都会要求投标厂商呢缴交一笔所谓的压标金。压标金，好，就是有点像保证金的性质啊，就是说假设呢，比方投标厂商他是这个围标哦、绑标哦，有其他的情形的话呢，招标机关呢，他可以把这个压标金呢没收掉，哦，把它没收。好，结果在个案当中呢，比方说这招标机关哦，这个投标厂商，比方说呢，他有这个，简单来讲，比方说他围标了啊，围标了。然后围标之后呢，招标机关呢就把这压标金呢没收。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过去行政法院呢吵了非常久，哦，吵了非常久。但是呢，在1997年这个决议做成之后，其实大家之后可以看，哦，可以这个往下看，哦，这部分我还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等于说还不强调太多，因为比较后面比较复杂一点。那简单来讲，这个没收呢是一个公法事件。公法事件，那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呢，有时候我用这两个决议给大家做对照的一个主因在哪里？就是说呢，我让大家知道说呢，其实当然我刚刚跟大家说啊，这个跑错法院哈，是很丢脸的事情，很丢脸的事情。那这个前提是在于说呢，如果已经有行政法院的判决、行政法院的决议、大法官的解释，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公法事件或司法事件，你还跑错法院，这就不可原谅了嘛，哦，这个当然没什么好讲。但有时候呢，其实在行政法院他自己都会有一些反复，哦，一下是公法，一下是司法，哦，那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哦，像压标金的没收事件，在实务上非常常见，那很多厂商呢都很想把压标金拿回去，哦，所以像这样的争讼呢非常的多。那到底呢，这个是要像以前的决议这样子，哦，跑到民事法院去拿？还是呢，要跑到行政法院来拿，那时候就莫衷一是。好，哦，那现在比较拟定的是说，你应该是走这个行政法院的程序。好，哦，这是我们呢这边呢给大家这个补充的部分。好，哦，好，那这是那另外哈，哦，所谓的压标金这个部分，当然其实之后，哦，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有关于双阶理论的一些后续的这个问题啊，哦。那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做补充。好，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下一节课我们再讲关于双阶理论的问题。